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吓？即系再讲下。四川地震都唔会有 错。我要同阿台长投诉啊！ 点解？ 阿台长唔喺度咧，就俾阿 牛老师嗨只咗， 嗨只北上 文老师。得闲请听，整佢 at 到落咁多 HK， 好多事啊你。 OK， 系其实我哋应该好严肃讲呢个四川问题嘅。但我因为我自己唔系一个严肃嘅人，佢唔好意思。 唔使咯，严肃，我觉得呢个礼拜亦都唔使轮到我哋啦。已经够晒严肃啦，即系我觉得就 系。你睇赵生嗰啲啊？ 系啊，即系我谂每一个人嘅无论。你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你呢个礼拜都睇咗好多，即系非常之多嘅啲感人嘅故事啊，吓，即系好正面嘅报道。 你听下郁文啊，你听下阿老萧啊，都好严肃噶， 吓。咁同埋，但系我好高兴就系我开始，即系譬如话，寻日开始睇到一单新闻啦，就系嗰啲有一间学校嘅嗰啲家长，即系终于走出嚟啦，就系去讲翻嗰个豆腐渣学校嗰个问题啦，即系希望呢个问题系可以真系可以带得到出嚟啦，但系喺大陸是不容易的，即是因為你是直接真的挑戰這個即是鎮政府啦，所以這個是不容易的。 但是電視畫面是真的幾諷刺的，他真的他拍了所有隔離所有的屋呢，真的是 完好無缺的嘛。 OK 的，沒想到 的。是想到 的。一等百幾年的樓都是沒事沒過。 不是，你想想如果大陸呢他們做那些，即系你谂下啦，佢可以系一个月之内起一层六七层楼高嘅村屋啊，吓嗰时候住下沙嗰啲，真系一个月之内就起好噶啦，好快咁。 但系我相信呢班家长系即系你想争取嘅嘢喺大陆系绝对 好困难咯， 因为你而家直情系柴政府柴呢个中国政府台噶嘛。喂，大佬，全中国嘅人喺度玩紧温情，玩紧呢、這个政即系老 要奋斗顶住 呢啲咁嘅嘢啊，咩众事成城，你喺度走出嚟喺度唱对台，其实 四川挺住，我们来了啊， 系啦， 即系先话啲捐款来了。我见到口号系呢排系解咁嘅，撑住顶住，我哋理解啊，理解啫啦，我筹埋啲钱，我就理解啫啦，即系几奇怪咯。即系我哋北上频道呢集咧，呢节咧都想讲一讲咧，我哋作为香港人啦，喺呢个电视上边见到一啲画面， 即 系 由开始到依家，开 始到依家 有啲咩比较深刻嘅？ 我就有一个好唔中意，话俾你听，温总。 嗯 啊，唔系我哋浪总，系我哋温总。我紧嗨只啊，唔 系系。 咁啊，阿温总咧喺个电视画面度咧，同一个俾啲石咧，差唔多砸住咗个女仔，死唔去嘅，咁啊都精神嘅，喺个罅缝里边，温总咁啊踎低，唔使惊啊，我哋用尽人力、物力、财力去救你啊！你哋唔使惊，食物唔够我俾你，你乜嘢唔够我俾你，唔使惊。我心谂我屌， 讲就天下无敌啦！ 你冇啦，你快 你唔好讲， 你唔好讲啊！大佬，你等人救佢啦！ 唔系跟住佢每次讲嘢咧，仲系咧，即系后边咗一大班官员啊，全部系企晒喺度，系啊，呢下先最 猛啦！做嘢啦，叫佢哋做嘢啦！喂，大佬，即系你话想讲下整个余震，你阿温家好闪噶嘛，大佬？ 唔系我最中意我。最中意见到阿温总喺画面度咧，就我见到佢坐下飞机咯，坐下直升机咯，系非常之舒适。 系啊， 系啊， 即系我咯吓，即系人都想坐。 一机舱嘅一定会有人惊佢冚亲个头。 仲有一张， 借借佢先。 仲有一张奶白色嘅皮椅，好舒服。系啊，即系真系做总理系真。 国家领导人咧就帮我哋出力啊嘛。 萧生都讲佢一定要 100% 安全噶嘛。 系咯， 佢死咗香港又冧噶啦嘛，深圳又冧噶啦嘛，又要下半期试过，又要问喂三日，又冇得玩。 七日添可能。 同埋就系你见到即系香，你话喺香港睇到嘅唔好讲大陆嘅传媒啦，即系 你睇香港嘅幾個台嘅新聞就係話，其實都好可悲嘅，即係話其實都係緊跟即係中央嘅路線， 係啊， 即係都係大賣大聲温情。即係雖然我好appreciate 嗰啲記者，即係 走到埋前， 係好 respect 佢哋，即係佢哋係真係攞條災國嘅，佢哋都好辛苦，但係但是同一個即係一條口径囉，即係佢哋都係 冇一啲反电 都係搵係啦，都係冇另外嘅嘢帶到出嚟嘅，都係同中央嗰個路嗰個 focus 係一樣，就係、是、話大 sell 呢個温情， 奧運嘅口號辛苦同一天空係俾同一畫面俾你囉， 啱啊， 唔啱㗎， 係 一 樣嘢啦， 一樣㗎都係㗎，所以奧運都一路講緊， 所以就全個禮拜咪就係睇呢啲故仔， 同一天空同一畫面。 你講翻嗰啲新聞，其實我自己就有兩個畫面咧，我自己就 好深刻， 比較深刻啲嘅，即係第一個咧就比較前啲，即係早期啲嘅，咁咧就我就同我媽咪就食緊晏晝飯，睇緊無線嘅中午間新聞啦，咁佢就其中一個點解係解放軍之類嗰啲咧，就救出咗一個小朋友，女仔， 少女。 咁嗰個小朋友咧，佢哋得知道咧，佢嗰日係啱啱佢哋嗰日 啱啱過咗生日一日， 啱啱就生日一日。咁佢一救咗佢哋，一聽到呢個消息咧，表現得好興奮，救到已經好興奮，跟住就好，即係再表現得更加興奮啦。咁就第一時間咧，就一路抬住佢個小朋友，就一路唱緊一首生日快樂。咁嗱，當其時嗰、那個喺個電視機畫面，我自己睇到就即刻有冇搞錯？你攞景定贈慶啦？跟住另外一個我屋企個畫面咧，都好感人。我老媽子就一路喺度喊住口，食緊飯喺度喊住口咧，就話：你哋唔好喺度唱啦。你咁樣唱到我心都酸埋，即係其實我就喺度諗緊，就係話佢哋可能真係好興奮去救到一條人命，咁、但係有冇去諗過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去唱一首生日歌俾一個啱喺一個咁嘅災難嘅細蚊仔？究竟佢呢個生日係咪真係一個快樂嘅生日呢？ 佢唔理㗎啦，佢最緊要理唔到，佢最緊要煽情㗎嘛。 咪就係囉。 仲有佢哋嘅士氣呢，可能唔唱生日歌呢，嘅士氣話搵唔返嚟㗎。你知幾撚辛苦 ?sorry, 不信頻道唔改咗話好 sorry。你 知 啦，講得。 兩台長 唔好隨便講啫，唔好隨便講。 兩台長睇到我講得㗎。即係你諗話佢好需要啲 power, 咁咪唱下生日歌俾啲自己嘅power 咯，我最唔中意咧就系边一次咧，都阿静讲紧，都系唱紧嗰唔系爱三分钟嗰度咧。 呢、這个嗱，呢、這个系第二个，第二个画面，即系第二个新闻。呢、這个我好愤怒咯，直头系。 我都 觉得你默哀就唔系真系学阿杰斯话头就话，唔系真系去到咁尽啊！即系嗰日嘅默哀三分钟，系连我喺新闻度听得知就系话，连救援队、解放军都要默哀停止去救人。咁你究竟系救人重要啊？定係嗰個默哀重要呢？即係呢一樣嘢係嗰個稱法呢，我覺得即係嗰個好大問題囉。 係你有時你嗱佢我即係你我查開少少講啊，即係有時我哋成日睇波睇足球，即係外國成日都好多呢啲默哀，即係但係嗰個同今次即係中國嗰個連續三日嘅默哀，即係有一個好唔同嘅，就係話你真係會，如果你係認真睇嘅話，你會 feel 到人譬如話喺歐洲人哋嗰啲默哀，人哋係出於個真心 囉， 即係同埋就係話儀式唔需要好隆重嘅， 係 即係好簡單，可能係某一個場館有一堆人，但係夠㗎啦，即係嗰堆人係真係攞個 true heart 出嚟㗎嘛。即係我就話有陣時你喺中國睇到呢啲嘢呢，睇到呢啲咁嘅嘢呢，有陣時你就會覺得個感覺係好難免地一定會係好突兀嘅。即係你覺得好多嘢你係 呢個就 係發自內心，你係真係即係 表面嘢， 叫你做你咪做囉。是咁樣， 因為佢忘記咗因為嗰陣啱啱胡錦濤嚟咗，溫家寶走咗嘛，佢忘記咗溫家寶一句說話，我哋要爭分奪秒啊，大佬，喂，爭分奪秒搶救我哋嘅災民啊！但佢哋而家即刻， 唔係溫家寶自己都做唔到呢樣嘢， 唔係唔關事。咁胡錦濤嚟咗啦嘛，溫家寶走咗，咪忘記咗溫家寶嘅教訓咯。咁胡錦濤仲胡錦濤嘅嘢就係有唔理你默哀就停曬啦，唔使暫時。真唔使真呢三分鐘啦，咁我哋唔使奪秒啦，咁就嗱臨 物哀斷到啦。我睇到一個呢就我唔知道香港有冇播嘅，我喺大陸睇呢就又係中央台嘅，咁嗰個呢就嗰、那個我覺得就好精彩嘅，就係當時係直播嘅，中央四台直播 光。咁然之後咧就係佢就係影住一班救援隊咧就救一個學生，咁咧就喺間學校度救出一個學生，因為可能即係預早其實知道曬㗎啦，知道嗰度有即係知道呢，我諗即係佢已經佢諗住編排好曬，就係、是、知道嗰度有一個唔係即係仲係新環嘅人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所以中央台就走去直播啦。咁啊，當然影住嘅時候咧，咁嗰個僆仔咧救出嚟十零歲啊。咁咧就揾單板床抬佢出嚟啦。咁啊，中央台個記者就懟支咪埋去啦，懟支咪埋去，然之後都未開始問嘢，點知個僆仔嗌咩咧？ 可樂， 冇錯，佢就可樂，我要冰凍的可口可樂，係咁嘅，係一條廣告片嚟啊！嗰、那個簡直係。即系嗰个系好精彩嘅嗰条片，我唔知香港有冇人 有 睇过 啊？跟进翻啦，我都可以跟进翻嘅。原来咧，个小朋友嘅意志唔够啊，咁咧啲救援队咧就话咧喺救紧佢嘅时候咧，你唔使惊啊，你放翻你出嚟咧，我就俾佢冰冻嘅可乐俾你。 我即时个感觉就哇，即系而家大陆啲僆仔真系犀利，水又唔饮， 佢嗌冰冻，我觉得有进步咗咯。 平时 因为平时佢哋唔系好饮冰冻噶 嘛，我哋都收唔好咁放肆，即系我要纠正咧，就系因为咧佢意志唔够咧，班救护人员咧就。氹佢话我俾啲可乐你饮啊，救你出嚟之后你唔使惊。 不过呢个都系几 get 嘅。 呢个小朋友咧，最后咧只手系要切除噶，要切除噶。咁样最后咧，香港都好似又俾我好可乐佢饮嘅。 咁梗系要啦，细蚊仔唔可以压， 唔可以压噶嘛，系咪先？一压得佢咁，咪用我要可乐咯。即系佢个心愿嚟噶嘛。我支持咁耐，你俾奖励我。嗱，我觉得呢次都系啱嘅。我话完温家宝之后咧，我梗系话阿胡总啦，话胡锦涛、胡锦涛呢个国家领导人啦。 胡涛总 佢仲离谱，佢一行就十几廿人啲干部喺晒后边，跟住就同红班救护人员训示咗十几分钟，班救护人员仲要喺度唱紧嗰啲国歌，嚟啦，前头系还债还债还债，仲喺度咁样讲，我黐线噶咯，温家宝走咗，争分夺秒走咗之后，你真系浪费时间。喂，即系有时真系我觉得啲画面咧睇落去真系觉得我好突兀嘅，你唔系为件事。吓，其实话就你真系做紧个 show 啊！ 唔系，同埋呢个系一个系两种，系你如果你熟悉大陆呢啲咁嘅官员咧，你知，因为咧佢哋系好佢哋好清楚咩时候系中央台影住佢，咩时候唔系中央台影住佢，系两个人嚟嘅，话俾你听。 中央台唔影都影都好，你瞓醒嗰头，你唔好叫翻救护人员，你企晒喺度一字排开十几廿个，你都系听佢训话啊嘛。 譬如咧你见到呢啲官员一挨住。即系中央领导人嘅时候咧，如果系中央台影住咧，佢哋有一样嘢就会做嘅，即系经常会做嘅，就系、是、攞本簿仔出嚟就 抹低 你啊，剔个屎啊，系啊，呢啲嘢咧系成日都会做 的， 尤其是系坐喺房嗰啲咧，就个个屌都唔知喺度写乜，即系话喺廿一世纪啊，用即系仲 贪都冇报啊， 系啦， 贪咁多钱 压嘅做呢啲嘢吓，咁所以呢啲就系佢哋好叻嘅，即系佢好清楚，有时中央台影住咧就 需要做啲乜嘢， 换面嘅 就叻咯，呢啲咪对住个。画面咧，即系 咁，你系赢咗嘅呢个 show 系真系 赢咗，你睇到成个中国系真系，即系你好多人就即系你不可否认就算你叫做粉青，但系你会见到系好多，即系任何地方都系有好多，即系好多人走出嚟啦， 系啊， 即系其实就系潜意识就系好得意嘅，成个我感觉就系话，即系连个天灾佢哋都觉得系个天虾佢哋嘅，所以佢先会嗌中国加油噶嘛，系咪先？即系佢觉得系，即系又系直情系同嗰个感，即系点讲咧？我想解释啊，个感觉系同日本仔侵华咧，我谂系同一个感觉嚟嘅，即系觉得个天系黑， 我哋都要站起来， 要硬正啊，要企，要 我哋要顶住， 输人都系铲住，我们来了，即系我哋 都要战斗 来了。 呢一次即系我谂，即系中央利用呢个利用传媒去做到呢一个气氛出嚟， 系啊 系啊，做到即系可以撇开咗好多问题，唔好讲住。我哋就大 sell 煽情先，唔好玩咁多， 我哋救人先， 系啦， 我哋争分夺秒， 系啦， 救咗人先， 系啦， 即系每次咁都系咁嘅镜头。 譬如好强调，日日都有奇迹啦， 系咯， 即系每日都系呢个百几钟头，嗰第二日就二百几钟头，死晒嗰啲人唔讲噶嘛，净系讲呢啲噶嘛， 即系咪失个人我跟住救翻佢出嚟咁，咪几廿个钟头咯， 系咪先？咁咧顺道可以讲下啦，即系。 都一路而家就比较淡化少少啦，即係冇乜人提嘅圣火啦、啊、即係今日就传到去呢个上海啦，咁、啊、即係上海今日就都好强调一样嘢，就係而家就咁样㗎啦，即係每去到一个地方呢， 圣火 都係默哀啦，同埋有好强调我哋呢度呢係简朴嘅，同埋即係好多乜嘢原油会呀嗰啲取消晒呀之如此类啦，咁、但係就继续传啦，咁今日其实係一个 big day 嚟嘅，即係因为个圣火传到去上海嘛，咁、上海系即系第一个即系直辖市系传圣火，同埋呢啲上海大城市啦。咁、今日传嘅第一棒系庄荣啦，庄荣就即系如果应该有啲人仲有记忆嘅，就 应该 系第一佢吓佢点解系香港人咧？ 啊，佢同个蔡玉如啊， 唔系佢个老公咧就系、是、梁勇。梁勇就係當年啊，即係無線咧體育世界一個其實佢係新移民嚟嘅，如果我冇記錯。咁、梁勇今時今日喺邊度咧？嗱，如果我冇估錯啦，我成日以前喺上海住就成日撞到佢撞到梁勇嘅。咁啊佢應該梁公婆而家住喺上海嘅、因為梁勇而家就喺呢個東方衛視就做緊體育評論員嘅，佢、都係其中一個廣播非常繁厭嘅一條友嚟嘅，咁就咁所以而家咁第一排莊榮啊，莊榮係邊？庄荣就系第一，应该系第一个奥运金牌， 第一个游水蛙泳奥运金牌， 系啦系啦，咁就早年其实我知道佢两公婆咧，就佢两公婆喺香港结婚嘅， 系啊， 跟住然之后咧就住过喺太古城嘅，吓咁而家就应该喺上海住咯。咁啊，上海有啲咩名人咧？就全圣火咧，就明星有啊，周迅啦， 正、 啊，咁啊，同埋咧就都系同广州就嗰、那个情况差唔多，就系、是、大部分其实就体育运动员系少嘅，就又系啲商政界嘅。政商界嗰啲名人比較多啦，咁譬如仲有啲譬如交大啊，或者復旦嗰啲校長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人咯。 咁啊，劉翔係咪美國華咧？ 劉翔唔知係咪 啦，佢、這個、都係上海人啊嘛， 係啊， 佢上海人啊嘛。 其實係啊，劉翔同姚明係啦， 係咯。 我唔知係咪喺呢個要再 要有待證實。 因為我開頭聽過話劉翔同阿姚明係爭第一棒啊嘛。 照計就 又俾咗莊榮， 劉翔係應該要喺上海住嘅。因为刘翔其实比呢个姚明喺上海更加即系亲切嘅， 更加亲切。 因为佢系除咗训练之外，佢大部分时间系住翻 喺上海 静安区吓，佢屋企而家仲喺静安区。咁、姚明因为大部分时间就 喺美国啦，咁而家 NBA 未完啫嘛，仲打紧啫嘛。 系啊，唔系唔关佢事啊，佢一早完咗啦， 佢完咗啦， 系因为 受伤 啊嘛， 系啊， 咁但系佢 好跑啦， 但系佢两边走咁我相信姚明其实而家呢段时间都喺大陆嘅，因为火箭又被淘汰咗啦，佢亦都唔使翻去打气，因为早排佢仲要翻去打气，即系帮自己球队。咁但系呢段时间，我谂应该就喺大陆啦， 咁样 圣火就依然继续传咯， 都应该嘅，做开个 show 唔可以唔做啊嘛，咁可能，但系我会。而家喺電視新聞已經冇播啦， 係啊， 早輪都係日播住噶嘛，好似我睇撈 都仲有播下嘅， 因為我睇撈咧新聞睇新聞之後咧就會細個格，嗰細個格啊播住全聖火邊個省都係噶嘛，咁而家冇啦。 我谂 慢 慢就開始會多翻， 又多翻噶啦。 個show完咗，即係四川個show完咗，咁跟住會多翻嘅。我諗， 因為 佢又想淡化翻個 奧運個 event 係點都唔可以擺低佢。 係嚟緊啫啦嘛，係咪先？ 咁嗱，你呢個火其實就真係唔係點聖化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邪火嚟嘅。即係譬如去到其實因為四川呢單嘢咧，其實之前有一單其實都有一單好大單嘅新聞嘅，冇乜可能好多人 skip 咗，就係、是、個聖火去到溫州嘅時候咧。呢头传完咧，温州咧又嚟咗单大爆炸啊嘛！咁嗰单大爆炸系好犀利嘅，其实温州系从来冇试过。咁嗰单爆炸系死咗17人嘅。咁就咁然之后事后咧就话系有一个有条傻佬就赌完钱咧就输咗钱唔瞓巢就攞个炸弹入去炸。但系其实呢啲古仔系好难令人相信嘅。不过即系就每一次其实成日都系讲埋啲咁嘅嘢嘅。即系我记得以前喺早几年有一单喺死啦，唔记得咗喺边度添，即系有一单又系大爆炸，好似江西啊，唔知乜鬼，即系然之后就系一间系就然之后又系话有一个傻佬就带住啲炮竹入去，即系点燃，咁但系呢啲嘢系 是真係有佢講冇人講囉。即係溫州呢一單係好奇怪嘅。係啱啱個聖火傳完跟住然之後就有一個咁嘅大爆炸。咁好多人會聯想就呢啲係咪有冇恐怖襲擊 啊少少少少。 係咁但係呢單嘢 skip 咗因為四川嗰單實在太大。 太大㗎嘛。 咁所以其實呢個火真係去到邊就衰到邊。即係你知個火一路傳呢其實 周圍辣真係 成個中國冇乜好嘅新聞出過嚟。即係譬如火車嗰單跟住之後四川大地震啦跟住其實溫州呢一單都係。 系啦 ，OK， 系啦， 咁样阿杰斯系咪想讲下呢、這个？ 哦，咁啊，其实有 弹姜， 花少少时间啦，即系我星期三即系听阿萧生嘅节目嘅时候咧，即系佢哋讲开一个即系大汉族主义呢样嘢啦。 系、嗯、啊， 其实就即系其实呢个都系同我哋喺呢个礼拜其实见到嘅所谓即系民族主义，其实都有啲相关。咁、我就听到我哋个老友阿简就话，即系阿简就话，我哋曾经个节目度咧，即系对即系讲开呢、這个。维吾尔族讲少数民族嘅时候咧、就即系 比较 轻佻啦，吓咁啊，即系 我讲四川都觉得佢好轻佻啊。 唔系，就算我讲汉族都好轻佻嘅。 其实可能我谂佢讲， 我哋讲人手交流轻佻啊。 佢净系讲下牛嘅啫，其实唔系讲。咁啊，唔系，但系即系我就想回应几句啦。即系其实我哋从来冇即系轻视维吾尔族嘅。我代表我自己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我同情都嚟唔切嘅。即系我自己有去过。我都话我有去过两三次新疆啦、即系所以我都想即系喺度讲多少少啦，即系我觉得喺即系新疆嗰个问题，其实就系话好值得大家去 study 下嘅，即系譬如话最近其实有本书出咗咧，即系我都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即系王力宏，我谂好多人清楚，因为佢识呢个人啦，这个作者系即系早年有一本好出名嘅书讲西藏，嗰本叫《天藏》啊，咁佢而家都住喺北京，长期即系受北京政府即系监视嘅，咁佢两公婆都是写这些书的。最近其实他出了一本书，其实很值得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就是他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我的你的东土我的西域。 啊、 那本书呢就是讲直情是讲新疆。那就是包括他在他讲他这几即是这几年他写完天藏之后他曾经去新疆想找材料去写新疆 的问题的时候又被中央政府拉过啦、他混了四十几日啦诸如此类同埋讲佢自己对新疆嗰个睇法啦。其实佢嗰个系我睇完佢本书就系即系我好有共鸣嘅，即系因为我去过呢个地方啦，即系如果你话我点样去同即系我究竟系同。怎样去同情这个即是维吾尔族的人呢，即是我觉得就是说在新疆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 在新疆其实就是说是在中国一个新疆这个领土、是推行一个劣质的殖民主义。即是我觉得这个最讽刺的就是说即是中国共产党四九年即是建国之后成日就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但其实反资本主义，其实到今时今日正正 他 做 的 事情就是他自己。即是你去到新疆你可以从很多很小的问题你可以看到究竟那个地方汉族人同埋维吾尔族人是究竟是怎样生，即是大家怎样去生活的。所以话俾你听融入唔到嘅，大家都嗱、你喺新疆咧，即系我可以简单讲下啦。即系喺新疆，其实最多嘅人系维吾尔族人。即系而家我谂，大约人口成个新疆人口大约系三，如果我冇估记错系三千零万到啦。 差唔多。 咁维吾尔族其实占大约六成啊，汉人系占四成到啦。然之后剩翻嗰一成就系嗰啲咩哈萨克啊、咩土库曼啊、咩嗰啲咁嘅人啦。但系你发觉嗰六成嘅维吾尔族人咧，点解讲系好殖民主义咧？系佢点同埋点解讲一个劣质嘅民族主义嘅殖民主义咧？就系你发觉佢其实中国人中即系、就是、中国政府系去管治成个新疆咧，其实就系挖咗好多叫即系少数民族嘅人住嘅区，其实都系同呢个汉人。是大家是 分界分开 分界分界开晒。是融大家都是融入唔到嘅。同埋就係话你即係汉人去统治呢个地方从来系冇即係我哋其实系入侵呢个地方㗎嘛。即係如果即係详细历史我唔讲啦。但係我哋从来冇尊重过即係维吾尔族人嘅 生活方式 啊宗教冇。 咁我哋就全部只係劃開曬啲地方，然之後就俾佢哋自己去好似 自生自滅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你如果有機會去新疆呢，其實就可以真係可以睇一睇呢啲咁嘅嘢囉，即係係一個幾可悲嘅情況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係冇輕視。但係我諗阿緊講嗰樣嘢啦，即係佢上次講嗰個話我哋輕視，就係話話我哋即係我諗係其實係講阿牛嘅，真係冇錯。就係話喺廣州嘅情況，即係話維吾爾族人其實有好多呢，就即係譬如話打搶人銀包又唔使自罪嘅，即係冇事冇事，係啱嘅，呢啲係事實。但係嗰個問題乜嘢呢，就係呢啲一啲呢雞毛蒜皮一啲好民生嘅嘢呢，係中國政府呢就好放任嗰啲少數民族嘅人去咩嘅。但係你一講到一啲呢好政治性嘅嘢呢，如果你喺新疆即係譬如話普通一個維吾爾族人，如果佢走出嚟，佢走出嚟話想示威下，話喂我想改善下呢、這個維吾爾族人喺新疆嘅即係 管治 嗰、那個即係啲管治之類，你即刻就俾人拉㗎啦，拉咗然之後仲要係即係用一啲分裂國家啊咩搞藏獨嘅罪名去入你罪啊之類之類。咁即係喺大事大喺呢啲好大嘅事件，或者啲政治嘅事件呢，或者你想爭取一啲乜嘢權益嘅時候呢，你係冇咁嘅機會嘅。咁但係就喺一啲小事囉，即係話得閒咪醒下你囉，即係譬如你打荷包嗰啲 咪咁即係鼓勵你打荷包囉。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係長期用一啲咁嘅政策去管治呢，你根本兩個族啊，兩個民族，即係漢同 漢族埋嘅， 係溝唔埋， 完全溝唔埋。 你只係喺個地方呢，就係話漢族就係一啲優等民族。 其實咪好似租界咁嘅情況 囉。即係再講多兩句，即係譬如你喺烏魯木齊，你去到烏魯木齊就知道，即係烏魯木齊呢，如果你坐的士，你話去山西行啊，你話去呢個二道橋啊嗰啲地方呢，個的士都會即刻同你講咩，喂老友，你唔係講錯地方啊，喂嗰啲地方唔去得㗎喎，因為點解呢，嗰啲地方係維吾爾族人生活㗎，咁嗰啲揸的士嗰啲漢族嗰啲人呢，就會從來都唔會去嗰啲地方，佢以為你癲㗎，即係佢哋有多時講㗎嘛，就係話即係你一去到嗰啲地方呢，有三樣嘢唔可以做㗎嘛，第一樣嘢就係你唔可以落車啦，你唔可以同維吾爾族人傾偈啦，同埋你唔可以喺嗰度過夜啦，就會係咁樣，即係當嗰啲地方好似鬼域咁樣 咁。但係個實際情況係咪咁呢？ 實際情況其實唔係話太差㗎。其實即係二道橋我有去過㗎，即係新疆我有去過。因為講一個小故仔啦，即係當年我去嗰陣時呢，其實好騎呢㗎。我喺早兩年呢，我就因為我喺上海就搞鬼屋。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喺啲商場度搞鬼屋啦。咁我搞得幾即係我同一間台資嘅商場，我喺佢度搞，咁嗰個效果幾好嘅。咁佢哋就有一日就個老闆同我講，喂 ,make a trip 嚟新疆去烏魯木齊啦。我話咩事啊，我哋喺嗰邊有個商場就嚟起好，有冇興趣喺嗰邊搞個鬼屋啊，咁我走咗過去睇啦。咁嗰個商場呢，係今時今日呢係成個烏魯木齊一個地標嚟嘅，嗰個地方叫大巴扎。你係喺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就係、是、一個呢你見到就係有少黯然神傷嘅，就係佢起咗一個好大嘅商場，係呢個烏魯木齊政府就 back up 呢間台資嘅公司就喺嗰度起。咁嗰個商場成個呢，佢就有一個回所有，佢有一個好大範圍，就用曬啲回教式，即係全部係嗰啲圓頂啊、金黃色啊嘅一個 白色大理石，全部都 係係啦，呢啲啦。咁咧就好似啲清真寺咁啊。咁就一個好大好大嘅商場。咁到今時今日咧，就係入邊你會發覺就好慘啊，就係、是、發覺入邊咧有肯德基啦，有家樂福啦。咁一個咁咧，所有其喺就咁嗰個消費對象全部係漢人啦。咁其實我嗰時都同一啲維吾爾族嘅人傾過，即嘅佢哋喺周圍，即係因為嗰啲係工人嚟，咁佢哋都話其實好侮辱嘅呢樣嘢，即係但係真係冇辦法，即係佢話冇理由即係攞我哋啲文化咁樣玩法啦。咁我嗰次我都係， 我想問一問，你知唔知咧？佢哋嘅麥記咧有冇豬柳蛋漢堡咧？ 冇豬嘅， 好啦， 冇豬嘅， 咁都仲有少少可以嚇，可以行下。 係啊，咁即係我跟住我去完之後，即係我睇完啦。咁佢俾我條件好好嘅，即係話做個鬼屋咁啊。因為譬如我，佢話你想要幾大地方？800平方米、1000平方米，我照俾你。 咁咁但係我到最後都冇做，就係、是、因為我發覺，喂大佬，雖然我係做我嘅即係顧客對象都係漢人，咁、但係我覺得喂喺呢度做，我唔知捱唔捱到一個月啊，因為我驚我夜晚出嚟真係會俾人嚼啊，即係因為我唔知嗰啲鬼神有冇涉足到人哋咯，同埋喺一個咁嘅地方做，咁今時今日嗰個商場都仲喺， 仲係肯德基， 仲係咁樣噶，係咁樣咁喺一個喺烏魯木齊一個地標嚟嘅。即係你搭的士，你話我去呢個國際大巴扎咁樣呢，你就人哋就會車你去。咁同埋一個好諷刺囉，你大巴扎嘅對面就係二道橋。二道橋就差唔多係一個維吾爾族人嘅一個貧民區陀地。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地方都值得去行㗎，就係、是、你譬如你去到呢，你想買一啲民即係好少數民族嘅嘢呢，咁嗰度有好多檔攤㗎。 我淨係想買嗰把刀仔㗎 啫。就會喺二道橋可以搵到。咁、所以就即係希望阿錦聽到呢個節目啦，就即係希望你 我 哋清楚啦， 我哋 系同情佢哋嘅， 我哋都系讲翻个事实啫。 系 我谂，再最后讲几句就系话，今时今日其实西藏嗰个问题就话，西藏嘅人点解嗰个反弹咁大呢、其实我谂，即系真系好大程度上系，佢哋睇到新疆嗰个问题就系话，新疆系妥协咗嘅，系冇办法，即系俾佢殖民咗，即系而今时今日西藏嘅人系唔想步新疆，即系维吾尔族人嘅后尘。所以佢先有呢個反彈咯，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嘅睇法。 即係因為咧，我本身都會好同情佢哋嘅，即係喺深圳嘅新疆人咧，因為佢哋信個伊斯蘭教咧，佢哋係有佢宰殺任何嘅生物咧，都有個儀式嘅。咁而家咧，佢哋都做唔到嘅。就係呢個儀式，我都覺得佢哋喺唔好話喺新疆，喺新疆以外嘅地方，佢都做唔到嗰個儀式咧。 我讲多一个小古仔俾你听，虽然我知 over time， 冇所谓噶，最后一个节目噶嘛。 即系喺新疆嘅汉人咧，如果住咗一两代嘅汉人咧，佢成日有一个古仔好自豪咁去讲。嗰个古仔咧系个古仔系咁样嘅，个古仔就系话有一日咧，有一个拿住成只山猪嘅一个汉人，咁佢喺街度行嘅时候咧，嗰只猪咧就撞到一个撞到一个维吾尔族人，咁咧胎到佢嘅时候。 好大镬噶， 系啦，咁你听下先，咁然之后咧，嗰个维吾尔族人咧就觉得好大镬啦，因为嗰只猪嚟噶嘛，咁跟住然之后个维吾尔族人咧就走去政府度咧就投诉啦，去报好似报警咁样啦，咁咧就揾到一个人，嗰、那个人叫咩？嗰、那个人叫盛世才，盛世才系乜边个咧？盛世才就系国民党时代嘅一个新疆嗰时嘅省长，咁到今时今日咧呢个古仔仍然即系为汉人津津乐道，咁盛世才点处理咧？就系、是。佢咧就聽完嗰個維吾爾族人講之後咧，咁佢就同個漢人嗰、那個漢人講，佢話：，啱，咁你做得錯啦，你要賠翻件衫俾個維吾爾族人。咁我維吾爾族人哇，好高興喎、啊，點解啲漢人會咁樣幫我哋嘅？咁跟住然之後就好開心咁行翻出去啦。呢頭一行出門口咧，就成桶豬油咧就淋落佢個頭度。咁咧淋落去頭咧，佢又翻轉頭揾盛世才噶。喂，唔知邊條友頭先揾啲豬油淋我頭啊？咁啊，啱啊！嗱，嗨到你件衫咧，就換件衫俾你。咁而家咧就換你個頭。咁啊，斬你個頭落嚟，同你換個頭嘅，好唔好啊？咁樣係、其實係一種侮辱， 侮辱性啊。 咁所以但呢個古仔咧，講到今時今日咧，喺新疆咧，好多漢人咧，即係津津樂道， 即係都覺得好， 即係你就會知道 好威 嗰種殖民主義啊。其實根本就係、 大漢族主義。 即係嗱，我哋好有資格去講，因為我哋香港人，我哋亦都個即係一種殖民主義嘅年代。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敢講，即係喺英國之下嘅殖民主義。冇而家喺新疆嘅時候嗰種咁劣等咯，起碼英國人統治香港嘅時候，冇要夾硬要你去接受佢嘅文字，去突然間你會見到一陣英國佬嚟到香港，原來佢住喺佢劃咗啲區咧係俾英國人住嘅，然之後啲 華人 有 啲 入嚟，係啦，冇呢啲嘢，但係我話俾你聽，喺新疆隨處皆是，即係好多而家喺新疆有好多地方係直情連維吾爾族人你都揾唔到嘅，係俾就係一個咁嘅情況。 OK 嚇，啊節目差唔多啦。 好啊 咁我哋讲讲啦，我哋唔需要梁锦祥喺度嘅，我哋今日都 OK 啦，系咪先？我希望 你真系想死， 系想死，快啲炒我。网友如果觉得呢集系做得好嘅话咧，俾少少鼓励我， 上去 任何剧有任何嘢，飞走梁锦祥，我过嚟做。OK， 系咁 ，OK， 拜拜。